人意难比，书卷儿不读，笔法儿妙为灵，他的骨骼儿清高，清醒儿醉，冷双柱 呀情。 京韵大鼓， 爱我念中尉福如东海

去。